毁人不倦的尸体倒在地上，他久久没有去复活。他知道，对方不会这么轻易就离开，而他打又打不过，躲又躲不开，复活将成为一种无休止的循环。这种时候，看来下线才是最稳妥的选择。但是毁人不倦心下不忿呢，他游戏这么久了，干的一直都是很招仇恨的拾荒。 死，他倒也死过挺多次，但像今天这样被人蹲到复活点里寸步难行，还是头一回。可是他又能怎么样呢？打不过，真的打不过。君莫笑就不用说了，这个包子入侵和韩嫣柔只是一人就已经够难缠了，两人联手顿时让毁人不倦看不到任何胜算。 偏偏他又是独来独往，从来没有过任何朋友。换个其他玩家的话，这种时候早就呼朋唤友跑复活点来抢人了吧。从灵魂视角里看到韩嫣柔和包子入侵的身影时有出现，似乎是在看自己的尸体有没有变成墓碑。毁人不倦知道，对方是不准备离开了。下线吧。毁人不倦没办法了。 只能选择下线遁。 叶修的君莫笑赶到的时候，尸体没有变成墓碑，却已经消失。这是下线的征兆。跑了。包子很遗憾地说着。后来说什么了吗？叶修问。 他说我，然后就死掉了。 包子绘声绘色地描述着，甚至让他的包子入侵倒地，模仿了一下当时毁人不倦的死态。 叶修无奈了，君莫笑转了个身，视角面向了韩嫣柔。 我问他有没有兴趣加入我们啊？他说没有。叶修也是感叹了一下。要毁人不倦入伙真不是一般的难，关键这人不是普通玩家。普通玩家，你说有职业战队邀请，那肯定都是欢天喜地的，哪怕受到家庭原因或是什么其他原因不能接受。 总之，每个玩家对职业圈都是有一份向往的。但这个毁人不倦呢？单枪匹马搞拾荒，对职业圈一无所知，这样的异类，叶修也有些不知该怎么说服他。就他爱好的拾荒吧，那在职业圈是真没有的。 啊，累死了！ 这正感慨呢，训练室的门被推开。 陈果喘着气进来了。决赛就是决赛，虽然没有 H 市的家事战队，但星星网吧一楼依然爆满，能进总决赛的战队，那在任何地方都是不缺粉丝的。首轮比赛结果这一出来，轮回欢笑蓝雨哭，双方粉丝互相挤兑，发生点口角也是难免的。好在都够理智，没有什么升级事件发生。 但就这样维持住不乱也是够陈果辛苦的。现在好容易观众才散干净，楼上这都击败两家公会，灭了一个 BOSS， 兼追杀两次毁人不倦了。今天的比赛很精彩哈！陈果上来当然是要和大家讨论一下这首轮比赛的。这两个队陈果都没啥感情，不过比赛激烈，倒也让他看得十分过瘾。 嗯，叶修这边应了一声。陈果这一看训练室里，不太对呀，这全不像是看过精彩比赛后该有的那种眉飞色舞。就算自己来的比较迟，你们已经讨论过瘾了，但也总该留下点意犹未尽的那种神采吧？ 怎么了？ 陈果疑惑的走上来转了圈。叶修、唐柔、包子此时都没啥事儿干。 魏琛就忙了，其实就在叶修他们击败两家公会、抢到 BOSS 后，又追杀毁人不倦的过程中，魏琛大呼小叫的，比他们这儿热闹多了。魏琛那是在参加世界大战呢，而且作为轮回精英二团的团长，这场世界大战哪里最残酷，哪里最激烈，他就会出现在哪里。 陈果转到魏琛身后一看的时候，就见屏幕上漫天都是各种技能。魏琛的术士在烈火中奔跑着，来往穿梭的玩家角色头顶都是大公会的名字。陈果在楼下是盯着网吧呢，哪知道游戏里都已经热闹成这样了。 这是干嘛呀？抢帽子啊？ 陈果这样以为了。 打起来了，叶修说。 怎么？ 总冠军的战斗蔓延到网游里了， 叶修说。 这么热闹啊？ 陈果连忙开机进游戏。叶修这边则是刚刚和斩楼兰打了声招呼，毁人不倦下线，叶修他们不可能一直这样守着不是，所以也只好拜托斩楼兰发动一下工会的力量，多多留意这家伙的去向。 好的，我知道了。 斩楼兰听到毁人不倦已经又被干掉了两次，逼得下线了，而叶修这边还没有放弃的打算时，深深觉得得罪了大神真是很可怕的一件事。大神追杀起人来都有一颗冠军的心。陈国的朱烟霞登陆了游戏后，四下转了一圈，自然也是看到了当下的战火。不过这种争斗从季后赛之初就已经蔓延起来了，目前到了顶点，但在街上随便走走这种升温的感觉却并不太明显。真正对此有深刻感受的都得俱乐部工会的精英们，比如说魏琛这样的，他们的战斗真是一直没停过，你来我往，无休无止。叶修他们呢，现在连装备都从斩楼兰那里捞齐了，等级是满的，技能点是满的，装备在网游里就这样或是再提升一下也没太大意思，反正对于挑战职业圈来说都是远未够的，要达到职业级别就需要自制装备了，那就需要野图 BOSS。 叶修盼着斩楼兰那边赶紧来点 BOSS 的消息，但偏偏就是没有，左右无事。叶修带了唐柔包子两个成立一个三人拾荒小队。没错，在刚刚灭掉了神之领域最有名的拾荒者毁人不倦后，叶修他们三个转头也拾起荒来了。世界大战，拾荒机遇与挑战并存，连毁人不倦这拾荒高手都没敢贸然行动，跑去暗黑殿堂不知干什么，可见在此之际拾荒的难度。但不怕牺牲迎难而上的人总是有的，战火蔓延全地图，有时也分不清谁是参加战斗的，谁是来拾荒的。这场战斗可是因为职业战队之间的竞争而起，头顶俱乐部工会名字的也不过是战队粉丝中很少的一部分的，更多的是有工会没工会的，却也同样在这场纷争中投入热情。叶修他们是真没别的事儿干了， BOSS 不刷，从训练的角度来讲，带着唐柔和包子闯一闯这种混乱的场面也是很好的练习。面对叶修如此理直气壮的说法，陈国也无言以对了。把拾荒当训练，那当然要拾最困难的地方去了。 老魏，你们在哪儿啊？ 叶修问着。 啊，你说什么？大声点。 老魏吼道。 我说你在哪里？ 哦，是你在说话呀。 废话，游戏里的那些人会叫你老魏吗？ 有点晕了，怎么了？ 魏琛也就之前转头看了叶修一眼，跟着就继续专心致志继续操作着游戏。 我说你们在哪儿？ 叶修问了句，结果没等魏琛回答，他自己就看魏琛的屏幕去了。魏琛呢，也在叶修看完数秒后才猛然应了一句， 你自己不会看啊？ 忙啊，魏琛是真忙，要负责一个团队的指挥，自己还要战斗，本来就在一心二用了，现在叶修还企图让他三用，确实太难为人了。不过叶修自己看清了地点，早通知了唐柔和包子，三人一起就这么出发了。 陈果倒也想参加集体活动的，但看看魏琛屏幕里混乱不堪的战斗场面，陈果觉得自己还是不要去当累赘的好。这又是过了好几分钟后，魏琛在咆哮的指挥中冷不丁地插了一句： 你要过来啊，你过来干嘛？ 拾荒。 叶修确认了是和自己说话后答道： 靠，出息，这些破装备有什么可拾的？ 魏琛离开职业圈多年，其实早已经退化成网游眼光了，不过现在又有了重返职业圈的目标，眼光迅速又提升回了职业级，顿时就很看不上网游里的装备了。 机会难得，能拾到有用的也说不定，多的以后填补工会仓库好了，工会总是要建的。 叶修说道。魏琛一听也没言语了，网游工会对一支战队的重要性他又怎么会不清楚？职业初期，各家战队的职业选手都是要兼顾网游里的工会经营的，魏琛在的两年就一直是这样的双线模式。说起来，现在这样职业选手精力完全集中在比赛的模式，魏琛反倒有些不适应。而且他一直认为完全脱离了网游的职业选手是绝对不靠谱的。叶修三人的角色很快来到了这片战场，杀的真是尸横遍野，满地墓碑，但在叶修他们眼中，遍地的装备更加抢眼一些。 七点钟方向，坐标25865-45726，那把武器上。 叶修一声令下，三人的拾荒之旅开始了。 小唐，小唐，别恋战。 叶修不知多少次喊出这句话，唐柔经常抵抗攻击时不小心就彻底投入了。 包子，包子，那个不要捡，没用。 叶修同样不知道多少次如此提醒包子，包子同学也不管是不是装备，总是看着顺眼就往包裹里装。 好了好了，差不多了，先撤。 捡的负重都有些承担不下，叶修连忙又是招呼二人先撤。刚把东西搁回仓库，又收到斩楼兰消息，又有野兔 boss 发现。 出发！ 三人调转方向，朝另一地图奔去。 近期工作的重点， 叶修严肃道： 拾荒、打 boss、灭火人不倦。